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有的时候这个政治哈，这两个字是有非常多的含义，有的人呢是谈政治色变哈，有的人呢觉得这个政治它是一个天然的权利。那政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哈，除了这个大家熟悉课本上的这个政治课之外，你不要小看了这个旗帜哈，或者说这种公众场合这个言论的力量，其实政治真是无处不在。之前来过咱们 U-Radio做访问的台湾现在非常火的一位艺人张悬，好，这个是可以定义为是小清新吗？我估计很多人不同意啊，但是你要说他是这个流行歌手恐怕又不对，那这个风格呢介乎摇滚和这个独立乐队之间。总之呢，你要在这个内地的豆瓣上面你要去看张悬的这个小组的话，会发现其实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歌手。那张悬呢最近在英国巡演，是来到了曼彻斯特大学，那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呢，还就发生了这么一场小小的风波哈。这个张悬当时是接受了台下的几位这个台湾留学生递上来的一面青天白日旗，那么在这个台上呢就做了一个展示。那当时这个现场用英文跟这个大家做的介绍说，哎，这个是来自我的国家的旗帜。好，这么一番话，就底下可能有一些大陆的同学听了以后就觉得不舒服。哎，当时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可以作为任何新闻的标题。有一位大陆的学生，好像是一位女同学，就说了一句 No politics tonight，今晚不谈政治哈。但是呢，这个不管他愿不愿意谈政治，这件事情呢已经无可避免的滑上了政治的轨道。 好，接着呢我们来听一下，在听到这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学生讲了这句今天不谈政治之后呢，张悬有什么样的回应。而且他这个回应呢是他在唱完两首歌之后想起来，觉得好像有些话我必须得再说说了，他再接着那个话茬再说了一番话。 很可惜之前的那位同学的这个讲话现场并没有人有录下，但是张悬后面的这一段这个在台上的演出之间的回音啊，正好是有歌迷录下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可以听得到现场的原声。 还是想要跟那位小女孩说一下，就刚刚跟我讲 No politics today 这句话应该是从电视上学来的吧，或是电影上面，就是这样讲好像很有风度，或者是仿佛很了这个状况这样子。对，就是 I know I know Yeah but you know what, which part's not fun? Just because you see the flag from my country? I don't think so, you know，我不会觉得我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旗我都不会觉得不开心，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好玩。 Yeah, but if you want to tell me why, you can tell. Yeah, I'm always listening. Yeah, but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I'm always happy to introduce where I'm from and what I am. 你知道就是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当某某某什么什么什么人的人，我觉得我的人生啊，就是在比如说像 Well My Guitar Gently Weeps 这样子的歌词教育我的地方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永远要用一个个体的生命去做所有的思考，不是只为自己活，而是因为活出自己，所以你去理解下一个生命也有可能是这么完整，这么全然而独立。当你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道具，然后甚至不是个机器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去连接这个宇宙上面任何别的生命，然后并且试着去尊重它，然后并不是用这种约定好的方式。我一直觉得法律啊或者是约定过的事情只是给不懂得尊重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的人去做参考的，但如果你曾经感受过自己真正的活着，你就会去捍卫另外一个独立的生命，不论你认不认识他，或是不论你了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背景，然后他会有什么样的未来。那这首歌像我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叫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我想要在今天献给 这位同学 I truly hope that you're going to have fun because that's why we are here. Just to, yeah, make you feel fun.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张悬好和他的乐队一起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在开演唱会。那我相信这场演唱会，我从现场看到的这个情况来看，参加者大部分都是这个大陆的或者说台湾的学生哈，因为张悬呢他主要的这个歌曲还都是以这个中文的为主，所以说他的拥趸我估计大陆的歌迷的人数方面跟台湾的歌迷应该是不相上下，旗鼓相当。在这个事情之前，一直张悬在媒介上包括在这个歌迷的心目中哈，我一直比如说看豆瓣啊微博上这样讨论，哎，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人物，地位有一点超过当年这个陈绮贞在陈老师在大陆的这个影响力了。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如果到微博上去搜索张悬这个名字的话，就会发现有一个奇怪的标签就出来了，叫做张悬台独哈。然后呢这个很多的这个网友纷纷表示啊，这我相信主要是来自大陆的这个网友在微博上面，哎，纷纷表示这个呼吁张悬要滚出娱乐圈。我看到有一个投票哈，说认为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到底谁有理，有一个正方就认为这个张悬这个是宣扬台独啊，那所以应该滚出娱乐圈。这个的投票的人数呢，当然总数不是特别多，略略高于反方，就是这个认为张悬其实没有做错什么哈，这个只是一个正常的表达。所以说看得出来张悬的这个行为不管怎么说已经在他的大陆的这个舆论上面造成了一点负面的影响。 佩芬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你跟我们说说青天白日旗他真的就等于台独吗？ 其实先从这件事情来讲，你说看到这件事情的话，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真的就像现在这两天媒体也有一些评论，所以就很直接感觉就是又来了。他只是可能从之前的也许是一个足球比赛的场子， 是 体育会的场子，现在变成的是张悬演唱会的场子。但这个事情中呢，你正面点看，其实他是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进程。之前你说在网球赛的时候，也有曾经有台湾的民众去，也许帮台湾的选手加油的时候带着青天白日旗，就当时有大陆的这些观众就觉得受不了，他就把他的旗子给抢了。那他或许这个动作会比较直接，是抢了你的旗子。可这个上面呢，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些争端你说 还是比较礼貌的一个场合， 但是你会发现从这些过程中慢慢的发现到其实不管是台湾人或是大陆人，他们也在学习，或者这个争端暂时真的无解，可是在处理或是反应的上面 已经 大家都有进化。那你刚刚讲到这个旗子就是到底对台湾人是一个什么意义，特别是你说在一个不在台湾或是在我像我这样离开台湾工作的人， 你这样可以看到他者的一个反应更了解。 如果我是张悬，我老实讲如果在台上就当场这样反应，我一定也会做出跟他同样的动作，看到这面旗子我会把他接上来。 对， 因为对于来说你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家乡的感觉。以前你从小到大，小时候我当过升旗手的，就很骄傲，那面旗子对你来说是一个政治，是一个政治体，你对他就是尊敬，然后从小被训练他就是一个所谓国家的概念，你要尊敬。可是慢慢的随着你长大，包括台湾这几年的统独的对立或是光谱这些吵吵闹闹纷纷争争之后，现在对于我这个在异乡工作的人来说，这面旗子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一个家乡，就是一个乡愁。我常在讲我今天带来了一面旗子，还没有说今天就是来找乐子。 你为什么不拿一块凤梨酥来？ 对，其实 是啊，这个张悬在后 呢，凤梨酥跟手卡繁体字写的手卡跟高山茶跟旗子的意义是一样的。 凤梨酥我昨天给了两位，所以今天我才 分的。 这个我插一句啊，这个张悬这个凤梨酥，我觉得说的非常妙啊。大陆的这个朋友可以接受台湾的凤梨酥跟高山茶，但是看了青天白日旗就受不了。但是其实这两件， 其实，在你们心里真的觉得意义是一样的吗？ 其实真的，你就我刚刚瞬间讲，你说我这面旗子，我不是今天特别为着想带来去买来的，这个其实一直都插在我家里。你说我是因为很爱台湾爱国那个感觉，不是的。这面旗子真的就是之前我去尼泊尔爬山，我带着这面旗子去，后来回来我就一直插在家里。 这听着像红星照我去战斗。 在2020奥运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上早班，有一次呢，台湾有个选手去，就是那我在刚上班那个时间，就凌晨4点多5点多要比赛，我带着这面旗子来上班，我就看他，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很爽。还有我在 City Super 在买东西的时候，他常常会有各个地方来的地方， 是 可是我很讶异，发现就从台湾来的地方，他会给台青天白日旗就镶在上面。 是啊， 对，那你说这政治它不是，它就代表就是从台湾来的地方，每次看到这我就会觉得很兴奋。所以你说与其 对现在从以前它比较是政治意味浓厚的到现在，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它是一个凝聚力。 嗯， 你说台湾有统独之间的恨到现在也没解，可是这面旗子反而变成是大家的最大公约数。 嗯， 你说现在虽然我们两岸之间有对这些政治什么还有很大的争论，台湾台独跟统一也是有的，可这面旗子会变成说它在球赛的时候它是大家会去拿的，即使我今天我不赞成所谓中华民国人，我也会拿着这个旗子，因为它变成是一个大家共同的。 换句话说，其实也没有一个可以替代的选项。我经常在想，你如果比如说你说啊，我是你强调要自己是来自台湾的话，你除了这一面旗子的话，你还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标志？ 凤梨酥 真的是只能有凤梨酥了。但是 高山茶， 耶，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动动脑筋，下次如果有一面凤梨酥的旗子的话，是不是更容易接受？ 我倒是看到网上很多评论哈，现在你首先说张悬他在内地真的有这么火吗？跟陈老师比，我相信没有。目前来说，你知道很多评论第一句话说什么？张悬是谁？我没有听说。但是呢，青天白日旗，我跟大家讲一下历史，他讲了怎么样是跟中华民国扯上关系，后来怎么样去到台湾，是谁谁设计的，并且他说大家没有留意到吗？咱们之前最热火的一个电视剧《亮剑》里边不是经常有青天白日旗吗？但那个时候出现，为什么没有人扯上政治说看起来不舒服？还有说不要再炒作了，我都快认识张悬是谁了，就说明张悬目前号召力。确实来说哈，可能在一定的圈子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代表性的一位歌手，而且呢也不能说他是普通的商业的那种让你去消费的歌手，你看他的歌词， 张悬跟温兆伦还是有区别的 他的歌词里面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含义在内。 是张悬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啊，这个待会儿咱们来聊聊他这个身上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在此之前啊，张悬在演出中提到，他说哎，我接下来歌单上本来有一首歌，我现在把它提前唱，就因为我现在这个情绪到了这个点。他要唱的是什么歌呢？哎，这个来自 Beatles 1968年的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白色专辑》啊，《White》当中的一首歌叫做《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啊，来大家来听听看这首歌里面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讯息。I don't know.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咱们今天来聊聊这位台湾的歌手张悬。哈，这个我注意到在张悬的事情之后呢，有歌迷有一句评论啊被转载的非常多，说当然他们对这件事情持一个可能比较反对的态度啊，他们说这个张悬在我心中已经死了，但是那个焦安普还活着，还只剩下那个焦安普。哎，这个倒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哈，其实这个张悬， 哎，焦安普是谁呢？ 哎，对，这个 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对，张悬只是他的艺名啊，到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好像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官方的解释。但是他的这个本名是焦安普，那这个名字在台湾其实很容易，我估计也算是很容易联想到的。他的父亲焦仁和是这个台湾海基会的曾经的这个大佬，还是李登辉的首席文胆哈，这个也算是位高权重。所以说张悬的这个背景绝对不是什么普通老百姓家里，也算是从他的整个生活经历来讲，包括他的这个人的行为做派，我们那天见到的包括言谈风度了，你感觉到很强烈的一种这种精英的一种味道。但是他现在是出现在一个非常屌丝活跃的一个摇滚圈当中啊，因此经常有一些错置的这种感觉。 他们家呢应该是非常多的人都是法律界的专业人士，他父亲呢现在也是一个律所的负责人。那在他女儿出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有媒体立刻去采访他的父亲，他父亲就说呢，我的女儿对于社会公共事务一向是非常关注，她甚至是为了环保现在都改吃素。但这样一个事件出来之后，也因为他父亲曾经从事过的工作哈，令到他自己都非常敏感。他一说什么呢，他说尤其在异国他乡哈，两岸真的是需要和解和理解，两岸的中国人应该放宽心胸，互相尊重，不然这样的事情呢只会让外国人看笑话。现在我们倒没有看到外媒有多么的关注，但是你说在台湾，在大陆，微博上，在 YouTube 上面，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你会看到大家已经开始打起嘴仗， 两个不同的战场。 但是这都是两种可以理解的情绪，为什么呢？你看内地的这名学生，他后来在豆瓣上，我是看到一篇长文，他也是回顾了当时他的一个情况，他就是在底下喊着今天不要谈政治的人。他有两种情绪，我觉得是目前非常非常大陆的学生 比较代表性的 代表性。他讲呢，他说我们现在啊出国第一年就知道台湾人他是怎么样一种想法，不排除有些激进人总是强调独立，大部分人呢还是会跟你主动避免讨论这样的问题。他说我以前呢就跟我男朋友讲过，坐在一起讨论政治的人都特可笑，这个东西呢不是简单的我们能够说得清楚的，最明智做法就是不要当着别人的面去触碰他。 是 接着就讲到呢，他说我就感叹哈，我们大陆学生是到底怎么了，当我们的底线被这样挑战的时候，我的身边呢居然没有一个人来站出来支持我，当然也没有人指责我，只是好像呢这个事儿跟他们没关系。你看确实吗，看到网上流传这个7分多的视频，除了有张悬的这段回应在此之外呢，讲完之后接着下面人该听歌还听歌，也没有那么多的大陆学生围攻起来说你不要再唱了，必须刚才的事儿你给我们说清楚，没有说完就算了。但是台湾人也有一种情绪，就佩芬讲的这面旗子对我们来说是有更多的感情承载的意义在里面。大家情绪交汇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心理上面确实是非常大的一条鸿沟 纠结。 没错，是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太难沟通了。 是这个我也看了这个台下的这位女同学的这个讲话，我觉得很有代表性，真的是大陆的这个留学生现在在海外越来越多，其实经常碰到这个台湾的学生，哎，避免不了的你可能就会想到这些事情，你可能生活当中也会碰到，所以表达出一种非常非常纠结的情绪。特别是刚才这个樊素读到的这句话，说这个我觉得那些坐在一起谈论政治人特别可笑，因为这件事情说不清楚。哎，这个是一个直观的反应。我估计可能你第一批接触到台湾的这个大陆学生在美国，比如说我印象中很深的李安当年在这个美国念书的时候，有就是大陆刚刚开放的时候，刚开始有留学生去到美国，然后就有这个大陆学生就跟李安这个做同学，然后后来那个李安现在红了之后，那个同学也是做电影工作的，出来回忆说当年李安的这个反应，说这个那个时候大陆学生跟台湾学生之间还非常的谨慎，就互相之间不太敢接触，就是李安他说拍这张照片啊，那个李安的眼神啊，就是感觉对你不是很信任，就是说你这个大陆的，我估计大陆的学生自己也担心，台湾的学生也担心，你就回到大陆或者回到台湾都有可能有一些影响，这是真实存在的。那现在的你说 这个接触或者说交流越来越广泛，有没有担心的？还是有。比如说这位女同学，她说今天不谈政治哈，我觉得不代表说他认为这个张悬的唱歌完全跟政治没有关系，而是本能的一种反应，觉得这事儿麻烦。我自己也可以理解到这种心情， 说不清楚， 就你说不清楚，或者说呢，你觉得对于我来说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比如说，假设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有人这个拍下照片来啊，这个张悬在台上展示青天白日旗的时候，底下如果有大陆学生拍到了，说哎，在场的还有哪些大陆的同学放回去啊，比如说放到这个内地的这个社交网站上，或者说哎，学校或者甚至什么家长啊，你都要考虑以后回国工作啊，你现在都不确定到底会不会有麻烦，但是大家会担心。我不需要跟这些事情扯上边，你最好我。 就是很多人觉得这是我们心里的一块禁忌 啊，对，大家说实话觉得是禁忌。但是你说这件事情对于张悬或者说那些可能在场的台湾歌迷来说，他不觉得这个是禁忌，他甚至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应得的，我这个是本能的一种反应。你现在来指挥说不让我讲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种严重的挑战。 是啊， 所以大家就是非常纠结在这里。 其实刚刚樊树读到这篇，就是这个当事人他写的，就是后面的一些回应。其实他在讲到说政治，就他跟男朋友觉得这政治是麻烦，所以其实就是别去谈，别去碰，大家都有这共识。可是说到这，你说其实他这段东西的反应，让我觉得他在讲张悬在这个场子上的反应是一样的。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其实我在台湾现在我以前做政论节目，可是现在回去我也不太谈政治。为什么？不是因为我没有观点或是我不想，而是有时候你谈到后面真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无力了， 就觉得很无力，然后又吵，也不是也没有，好像也没有必要为这个东西吵。可是呢你又觉得这是我的表达权利，所以我觉得回归到一个本质点，其实真的是互相尊重。我会尊重你的观点，尊重我的观点。可是你像这个同学，他会觉得就不去碰触他，那我会觉得，那我会去碰触他的人，我好像觉得 你自己选择不讲，但是别人讲的时候，你要不要阻止别人讲？ 或者他认同，他认为说他，因为在他这边，他其实有很严，也很清楚的一个事，他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不应该去讲，因为你既知道他是敏感，他就不该去碰。 是， 可是同样的，那其实在他也觉得，他就在这个场子上，他会觉得张悬给他的，他会觉得你，例如说你是在电视看到这句话吗？同样的，有一些主观上的一些判断，你伤害了我。同样，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觉得政治不该谈政治都是可笑的，这样的一个太果断或太一方面倒的一个言论，也会对我觉得我如果谈政治，我也觉得我是不是很可笑？也不是啊， 我 在别人好像都无所谓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这边这么这个跟大家在这边讲政治，是不是显得我非常的装哈，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真的是佩芬讲的，大家要理解，就是我们走过来的路、历史和现在的情况来决定大家是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内地人是觉得我不谈，就是我小声，但是台湾人觉得我要谈，而且我要大声的表达，这是我目前决定我必须用这样不同的方式。但是呢，你看张悬他的那番回应哈，他用什么样的方式？他说你的存在呢，就不是工具，也不是道具，不是机器，而是要尊重个体的生命。你有尊重之后呢，你才会打开你的通道去想要了解嘛。我想起了之前吕秀莲，咱不是有团队二位都去到台湾去采访他。我早上还回顾了一下他当时讲到两岸关系的时候，他说过什么样的一番话。我听完感觉就是主权，你会觉得是两岸人一个死结。你没有办法谈的，根本不是在一个对话框架里面。但是这个死结呢，你也会决定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你看张悬他做一个歌手，他是从艺术角度出发，我们要尊重生命。但是吕秀莲他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他说主权就是像空气一样，你当稀薄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它是非常重要，你没有它会不舒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只能寻找两地的普世的价值，用价值来沟通。你看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路径，但都是回避目前我没有办法谈到的主权之争。但是你看到这次哈，大陆学生这么激烈的一个反应，我又觉得你说在海外留学生，他这种民族和国家的感情也是非常纯粹。 你说台湾 的 这个可能到了台湾，比如张悬他也是在海外演出，他可能对台湾的这种认同感会加强。那对于其实对于大陆的同学来说也有这样 的 问题， 大家的感情都是很纯粹很宝贵。但是问题就在于呢，如果你感情过于充沛，就显得有时候会泛滥，泛滥之后呢更加显得脆弱不堪一击。 是，你觉得到处都是敏感点， 你好像很多很多的禁忌。 对， 这样有一个危险，就是你会堵塞一个通道。就是你不会 我如果平和的话，哦，我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反应，那我可以试着去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举动。那跟他张悬的成长背景有关吗？跟台湾人现在国际上的地位是有关系的吧？你会去想。尤其有人说摇滚歌手他的目的，他不是说让你去消费的，他就是来刺激你去思考。他即使他做的动作或者说他唱的歌曲你并不是那么的喜欢或者理解，但是至少是刺激你去想要进一步了解的一个愿望。所以你又看到这些的情绪在海外留学生的身上更加的明显。 当你到了国外之后，你才意识到自己跟别人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呢，往往会刺激你去想，我本来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而且你出去，你或多或少会觉得，我出去我就不是代表个人，可能身后肩负着很多人的期望，甚至国家不能给国家丢脸。你就看到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的时候，在英国、法国受了这么大的干扰，冲在最前面最义愤的就是留学生。但是呢，我今天又去找当年那些图片，我会发现呢，中国的国旗、大陆的国旗和台湾的青天白日旗会出现。在同样的新闻画面里面，你知道有些台湾人他会打这个旗号说中华儿女一家亲，台湾人免判奥运，你就觉得哎，这个好像还蛮和谐。但是当然哈，我不知道这样的心态能不能代表很多的普遍的台湾人。 可是刚刚讲到，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它的发生，你看我们在这边讨论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我相信张悬不是故意要刺激大陆的学生，他是他来凸显这个东西，真的。或许纯粹就是一个真的乡愁的这个感觉嘛，那或许再加上说他是一个外省人出生的这个背景，所以加上说他的成长背景可能是一个外省精英，到后来台湾本土化的时候，外省的空间慢慢被压缩，当他在看到这边，其实他在一个异乡，他的感情特澎湃。 对于张悬这个人来说，意义又特别。 是，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是应该说。就算是官方现在的交往也叫做搁置争议，一中各表，更何况你说你刚刚樊主讲到，其实两边都有各自的情感存在，可是我觉得透过这个问题的凸显，或许你看现在可能也许大陆圈就会去思考为什么张悬做这个动作，会不会他纯粹真的是因为乡愁，他真的不是太政治，他纯粹就是因为对家乡的思念，他的成长背景，那或许我们这样在讨论过程中，我也会知道为什么这个大陆学生会反应这么激烈，是因为他可能对于他的国家，他的家乡也有一个比较执着的一个认同感，透过这样的事件把这些问题带出来大家去思考，我相信在未来或许因为这样的东西，其实我常常觉得搁置争议不是一个永远最好的方式， 你始终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你一旦因为不可能永远不曝光，一旦曝光大家其实就是会在一个爆点上面，可是在透过它不断的去发生之后，大家的思考或者是说处理方式更加成熟，我相信有一天可能这个更多的包容跟尊重就会出现在两岸的， 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去年这个保钓船到钓鱼岛的时候，当时其实内地的这个媒体界讨论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些报纸选择会把保钓人士拿的那面青天白日旗劈掉，那有的选择技术性的挡住，或者说有的做的比较出格的就把它改成五星红旗，那当然是得到了这个媒体界的一致的批评，觉得你这个是一个乱来哈，这个不尊重事实。但是这个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就是青天白日旗这个东西，你说大陆的这个抗战剧里面也经常有，八路军的这个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那你理论上来说它也有这个青天白日的这个帽徽，那这些东西它出现在国内民众的这个视野当中，出现在大陆人的这个眼中，它到底算是就是青天白日旗到底是不是一个禁忌，我觉得很多人还在思考这个问题，青天白日旗到底跟台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大多数人不清楚。那我相信其实通过张悬这次这么一个，我觉得有一个讨论了，当然有很多情绪的发泄，至少我觉得科普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在今天的这个微博上面主要面对内地的这个用户的，我觉得大家通过这样的传播以后，可能至少你这个共识的基础会提高那么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不一定完全能够解决啊，但是至少我觉得信息方面能够多得到一些，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张悬这件事情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首张悬的歌啊，接着回来讨论。 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笑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体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们今天说张悬，他现在的这个身份可能不仅仅是一位艺人的身份，更是一个处在舆论漩涡中心的这么一位公众的人物。但是呢，如果你回顾来看的话，张悬他选取的这个音乐的路径，或者他的这种艺术本身，其实也不是一种这个非常阳春白雪，或者说小，大家按照大家一般理解小清新的这样的一种艺术。 嗯， 张悬的歌词他一路走来，其实我蛮早就听他的歌，我一开始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像欧美六十年代味道的这种抗议歌手的味道。他的歌词里面的这种社会信息，或者他强调的这种社会介入，一直都是非常大的。大家去看他的新闻，他有非常多参与台湾社会保育运动，比如说环保，比如说文物的保育，或者说前段时间这个反媒体拒售的这样的活动，他都是走在第一线的哈。所以你感觉他是歌手的身份之外，他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是， 所以说你再放到这样的场合来理解张悬这个人，包括他从事的这个音乐，我估计很多他的歌迷呢，特别是在这个他的大陆的歌迷，可能了解张悬是因为他刚才我们放的这首《宝贝》的这首歌，哎，听上去像一首摇篮曲哈，觉得这就是一个听上去很舒服的一个流行歌手这样的味道。但是大家并没有太注意到张悬身上他这种对社会议题的关注的这种气质，所以对他有一个错误的期待，觉得你可能就是一个负责娱乐大家的一个歌手。我注意到内地的网民提出一个观点，说我花钱买你的票， 还放 我花钱买你的票， 嗯， 你竟然来挑衅我，冒犯我，侵犯我，不管你用什么词，反正这个逻辑就是这个，哎，就是说我已经花钱来，你竟然还让我不爽， 是 你就是不敬业。 我就是觉得来找乐子的，但是你给我心里添堵了。 对， 我今天就试图去找寻他的歌词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达哈，他以前在媒体上说过哪些话，就发现呢，张铁志先生，号外的主编，那这次事件他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很明确、坚决的站在张悬这边，跟他 站在一起，但是在微博上也是被大家围攻。那现在他已经没办法，微博说要闭关。这个张悬哈，他就跟《号外》杂志的主编张铁志有一个对谈，对谈里面别人就张铁志就问他，他说流行音乐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如果他不是要扮演所谓的娱乐功能，他讲了一句话，就讲非常好。他说我认为流行音乐应该与社会做最强的连接。哪怕是一种逃脱，一种反抗，一种对社会的拒绝，或者鼓吹现金价值，你都应该跟社会连接。你的生活形态，你音乐切入的角度，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社会。你做的音乐呢，就是你的生活态度。 真是哈。 所以呢，你就感觉到有一种，也不能说是清高，但至少这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音乐人，也并不是我们在大陆你常见的那种流行歌手，他只是放在大庭广众或者卖场里面大卖场的音乐，他们不是。他甚至你听到他的这个 Facebook 上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回应嘛？ 对， 不是有人骂得非常难听，说他在大陆圈钱的什么用了一个很难听的词汇。他说我做的东西完全配得上我目前在哪里圈到的钱，但是你要想到他将来会不会在北京取消他的这个演唱会，他会愿意负责，而且说这个目前虽然没有定论，但是你至少也是看到他的一种态度。 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先例， 所以这样的歌手，我觉得大陆你说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是很难见到的，甚至有点错愕。如果他在演唱会上讲这些你平常听不到一个流行歌手讲出来信息的话，他会有点招架不住， 他觉得有一点 即使 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种反应。 对，即使我们听摇滚哈，现在有一些主流的摇滚歌手， 这自称是摇滚的人， 自称是摇滚，但是你会看到大家的歌词里面传达的情绪里面，还是围绕自己的感情方面的，甚至是有一种 他只不过是用了摇滚的乐器来演一首流行歌而已， 很模糊的自怨自艾的，没有人真正去正面的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回击。当然，在大陆你说环境不一样，大家这个创作的这个气氛和自由度上，确实跟台湾人有差别。 是， 我就想起8月多的时候，应该台湾香港这个春浪音乐节，不是张震岳呀陈绮贞他们都来了吗？当时张震岳他在傍晚时分出来，他上来讲的一番话，不是说我们听到哎大家好吗山顶的朋友们，没有，他讲的第一番话是说呢，他说我们这个台湾的政府和香港的政府现在呢都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他说虽然呢身为艺人说这些事情比较严肃，但是在香港呢相信也一样，政府做的不好，民众不同意，我们要相信可以用我们的力量去改变。 是， 我支持你们做对的事情。当时一个台湾的社会背景就是苗栗大埔的那个事件，在拆迁嘛， 对， 所以他是一直在台湾是有非常积极介入这些社会运动的。当时在底下的观众大家都是鼓掌， 香港观众 说的太好了，他说我就是希望大家一起站在一条战线上，是为我们共同的利益发声的。所以你会看到哈，即使现在是反对留学生也好，但是大家反对捍卫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感情。就你说真的是涉及到大家的实际利益诉求，我相信没有这么多人这么脆弱的觉得我触及到我灵魂深处我要走出来。大家的感情非常脆弱，但是行动力同样脆弱。 哎，这个好，我就想到一个假设，张悬今天这个卷入所谓音乐跟政治之争，这是一个伪命题的，当然卷入这个之争是因为这个事件。但是我们来看这个内地其他艺人在一些公共议题上的表态，姚晨或者说比如说伊能静伊能静这个姚晨介入了一些公共议题，就好像做了一些所谓大家认为是公知的这个发言以后，哇，这个就受到很多的这个欢迎。当大家觉得你说的话是我认同的时候，我就承认你这个艺术跟这个政治是分不开的。但是当你说的话是我不想听的时候，我就说哎，艺术就归艺术，政治就归政治。这个话其实是非常虚伪的。 这也是我刚刚想接着来讲，就是其实我相信这个大陆的这个女留学生，她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在冰天冻地下面去排队， 对， 她肯定很喜欢张悬，也一定对她的作品是了解的， 不仅仅是音乐。 对， 还是这个人的风格， 而且没错。但是为什么就是突然间会发生到演变到这样子呢？你看张悬前面他可能也会谈社会谈政治，难道这些不是政治？但是当然是政治， 是 环保议题当然是政治，但是为什么在他当他拿那面旗，只是因为这面旗突然间霎时间就是触动了这个最敏感 的 地带， 跟他 的 立场不同， 对，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反应，而不是说张悬这个人从来不谈政治，只在这面旗子之下有政治。可是我常常讲，就是其实对大陆人来说，你说这面旗子在台湾 岛内，其实它真的反而是更接近中国大陆这一段历史的一个旗帜。嗯、 与其说它是台独，不如说它是统派。 所以说现在说很多人批张悬是台独，这说真的，我会觉得 张悬很冤枉了。 到对台湾的新闻可能真的或者是发展真的不是太了解，而且张悬他的出，我们刚刚讲到他的出生背景是一个 外省 人，他对这面旗帜的感觉，他们反而是真的是跟中国大陆或许是更认同这个，就是两岸共同历史的这一群人。你说再讲到像李登辉、彭明敏，或是说像我刚刚提到一下金美玲在日本的这个所谓台独教母，这个 跟真正台独的支持人来说， 这个旗帜在他面前，他可能真的泼你一桶冷水，说你神经病，真的，这些人才叫台独。所以我常常觉得， 其实真正台独的旗帜是什么颜色、什么样子？ 就是白底绿的 嘛，绿的，然后有一个台湾国，他们所谓叫台湾国的国旗。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曾有一个朋友聊天，你说政治意识形态跟两光谱的极端，你说这个东西不是180度，他有时候其实是360度。就像你说举台湾的例子，陈文健当然是绿的，但他后来因为他不认同绿的，他出走，现在大家看他是蓝的。 对， 你说这个光谱最后绕了一大圈，其实他是 殊途同归， 根本对。所以其实两岸或许你现在看到是一个对立的极端，是一个光谱，你不是统就是独，你只要不是在我这边，你全部都是独立。对，那我可能我也是独立。可是呢，或许再加上这些慢慢的认同或是了解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发现他的原满大家都是站在同一个位置上的，而不是那么遥远。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部分了，就是张悬无缘无故的被扣上了一个台独的一个帽子啊。当然张悬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包括这两天有一些网友去起底张悬啊，这个还有一个理据，就是说张悬在有一次演出的时候，好像是玫瑰色的你的这个发布的时候啊，好像大家认为他是做出了一个支持西藏独立的这么一个发言。那想以此来证明呢，我相信大家这个利益是想证明张悬是一个坏人。但是啊，说实话哈，我觉得这个政治意见，大家这个立场可以有不同，但是说实话，别人说什么话，你真的也没有什么权利去要求说你就一定要说这个或者不能说这个。你特别是当人家又是不是在这个比如说中国大陆法律管辖地方的范围，我觉得一些基本的容忍度，即使别人跟你意见不同，他说了你不同意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包容。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看到网上非常多的声音也是吵吵嚷嚷，有一些我觉得很有价值和让大家反思的声音呢，反而会淹没在一片口水当中。比如说张悬讲的这几句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我们越有机会了解彼此的差异呢，才会有机会不去动辄互相撕裂， 真是 回避不谈呢，你才会造成更多的冒犯，因为我们从来不愿意去正视彼此的观点和可能有的交集。讲得真好、 哎、所以说张悬的这个事情，因为他发酵的这个地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是流行文化的领域，更多的年轻人可能更有机会了解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估计张悬的这么一单新闻比什么海基会的公报啊，包括这个国共论坛的这个公报，对于普通民众在这个两岸关系的认识方面可能有更大的作用来着。 好，接着呢，今天的有话直说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日本哈，台湾也是深受日本影响的这么一个地区。那日本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安倍顾问就说了，日本呢是打算保卫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东南亚国家。看到呢是安倍晋三的一位重要的安全顾问，他叫做北冈伸一，他日前就讲了日本呢应该改变对宪法的解读，不仅允许自卫队保卫盟国美国，还允许呢保卫那些与日本利益息息相关的国家。那么这样一番言论出来之后呢，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在中国我们这边呢，就想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哈，看来日本呢，他是想做第二个世界警察吗？还是说他只是针对中国做出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表述和措施？那么请大家发表意见了。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可以拨打18723436，手机用户凤凰 FM 意见口音的功能已经开通。好，感谢佩芬加入我们。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我们看到呢，安倍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呢，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安全顾问，他叫做北冈伸一，他就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呢，日本应该改变对宪法的解读，不仅允许日本的自卫队保卫盟国美国，还允许保卫那些与日本利益息息相关的国家。那么现在就有评论说，那这样一个建议呢，就意味着会进一步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超出了日本应该只行使集体自卫权以支援美军的建议。我们知道日美两国呢是有正式的联盟关系。好的，来问一下大家了，你觉得日本人有这样一番表述，是证明到呢日本想做第二个世界警察，还是只针对中国所做出的强硬的措施，跟目前中日关系的一个发展动态是有关系的吗？好，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呢可以拨打18723346。有一位广东的谢先生打进电话来，来听听他的意见。谢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你怎么看？觉得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说？这位重要的安全顾问叫做北冈伸一，他是想做第二个世界警察吗？还是说针对中国所做出的一个比较强硬的表态？你怎么看？ 我认为呢，不是做世界警察，而是感到中国是那个接连的派出大量的军机军舰在他周边的领海。那个多次进行那个军事演习，进行那个挑衅活动，所以呢，他现在已经意识到要做好对付那个中国发起战争的准备。作为那个一个政治家来说，如果对这种军事演习啊，真真假假，真打假打，不做准备的话，可能战争就要打起来了。所以来说。他，我不认为他不是要做那个世界警察，而是做好那个对付中国进行那个挑起战争的一种准备活动。 嗯，好的，谢谢你，这是广东的谢先生，觉得跟这个世界警察没什么关系，主要是针对目前在海域方面发生了一些纠纷，针对中国做出的这么一个表态。好，湖北的赵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 嗯，主持人好。 嗯， 那个今天听了这个话题，我觉得我可能观点有点小不一样。前两天我听那个高晓松好像在一个节目叫《小说》里面说到一个问题，就日本人好像反反复复不承认这回事儿啊，或者说是他有的时候会隔三差五倒腾出这样一个话题。我觉得首先有两，第一个可能就是要跟国内的选民这个有一定的关系，他们要隔三差五制造一些新闻嘛。如果因为当红的政治明星的话，他必须要有这点炒作的这种嫌疑在里面。第二个，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要强调一下天皇的作用，因为天皇对他们来说是至高无上，所以说可能。我的想法基本就是 了。嗯，好的，谢谢你，这是湖北的赵先生。诶，觉得这个可能跟目前中国的关系呢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还是考虑到国内的一个政治生态。好，北京的赵先生来打卡上班了。赵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刚才说歌星这事儿，你绝对要挨这个板砖，你 我准备好了。 完了，我说我觉得日本当世界警察，你真的高抬举他了。人日本就是一个务实、有利可图的国家。日本年轻人最怕打仗。纵观历史，中日建交，抢在美国之前，给美国气坏了。八九以后，西方制裁中国，日本是为了挣钱赚中国市场，第一个进中国的发达国家。啊，中日啊，总有一些两专家，就为了吸引眼球放狠话，巴不得中日打起来，大家要警惕这些人。这些人都成了明星了，而且知名度啊都超过好声音了。2012、2020日韩不要办那奥运会吗？中国也要申办奥运会了，所以咱东亚得建自贸区，得团结，把和平给世界一个看法，对吧？完了呢，另外呢，我真怕这军备开支，这文委80个病人一个保安。成为了压倒我们中国最后的一根稻草，中国经济是一根稻草，完了中国的社会的和谐啊，也二炮航母没关系，也跟日本当警察也没关系。谢谢。 好，谢谢啊，赵先生，你看每天都有高见，今天觉得你想让日本当世界警察，真是抬举他了。好，刘先生，六号先生，刘先生你好。 喂，你 好。您来自哪里？ 大河的河南。 哦，河南，好，信阳的朋友，您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样的高见？ 我认为啊，安倍说话是笑话，天大笑话。你本身你还让美国来保护你，你还去保护别人，对不对？ 嗯。 另外，我认为啊，这个东南亚国家遭受日本的二战，说遭日本侵略，那你为什么你还要给他一心呢？对不对？这不都是笑话吗？ 嗯。 哎， 好， 你还不如自己干好。 是。 不要，自己干好自己的事情，不要与邻国争端。和平共处，像我们国家一样，对不对？ 好的，谢谢您，河南的刘先生。 哎， 不过哈，这个笑话呢，不是安倍自己说的，是他的身边的一个顾问讲的。好，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留给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咱应该提，就是中国怎么应对，这个日本围堵中国这个恐吓的嘴脸和战略。 嗯。您觉得应该怎么应对？ 我觉得吧。中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这个是毫无争议的，从法理上，从主权上。但是事实上呢，因为二战遗留的问题，中国钓鱼岛现在日本吧，咱双方控制，双方那个什么呢？我觉得应对啊，首先应对日本这个钓鱼岛的这挑衅呢、啊，咱们中国台海两岸首先应该军事上联合舰队组建， 嗯， 这是一个。这个是战略上，也是战术上。 好。 另外呢，在什么上呢？外交上，在中美啊，要修复这个到二战那个时期的水平。二战因为是美英法，中国苏联那是同盟国，为什么变成了二战的同盟国？以后是因为吧历史的原因，一个是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我觉得咱历史应该反思。 好的，谢谢哈，谢谢这位。黑龙江的宁先生，我们收到您的意见了，也觉得从战略和战术上呢，中国人应该想想怎么样应对目前日本的这样一个态度。今天大家打进电话来还是非常的踊跃哈，尽管说这样一番表述呢不是安倍本人，但是安倍顾问，而且是他身边非常重要的一个顾问说出来这样一番话呢，还是有一些大家联想和这个进行一些应对的一些空间。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收听我们节目，我是樊素，再见。